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集。从没人敢在程公子面前这么嚣张。很突兀的敲门声，众人的目光下意识地转过去。徐奶奶这会儿坐在凳子上拿着茶，她有了靠山就扬眉吐气了，斜着眼看着秦冉他们，听到声音也转了头，一眼就看到了年轻的警务员。 请问秦冉小姐是哪位？ 警务员在人群中扫了一眼，最后目光停留在那穿着横穿一中校服的女生身上。那女生侧着脸，但依旧能够看出侧脸漂亮的轮廓，皮肤很白，校服规规矩矩地穿着，是敞开的，里面的白色衬衫沾了几滴血，勾勒出柔韧纤细的线条。全场那么多人，就这个人最惹眼，警务员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他的脸上。等到那女生微微抬了眸，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，警务员才反应过来，他是秦冉。 秦小姐，江厅长请你去休息室一趟。 警务员微微欠身， 请这边来。 秦冉顿了顿，一只手还放在兜里，他微微侧着头，稍微眯眼，开始想究竟是谁找他。他熟悉的人里好像没有什么姓江的呀。秦冉往门外走，江回是从京城流放过来的，放在古代妥妥的就是钦差大臣，相当于特使，直接代表这边的最高领导层。沈副局长肯定认识，可他不知道这警务员口中的江厅长跟他知道的江回是不是同一个人。看到这警务员让秦冉过去越过他直接去休息室，沈副局长十分惊讶，他不由看了一眼出门的秦冉，十分客气地询问警务员： 这位江厅长是？ 警务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，直接转身离开了休息室。江回年近40，保养得好，如同30岁出头，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伸手倒了两杯茶，瞥了站在门边的那修长的身影一眼，沈笑道： 先坐会儿，喝喝茶，已经让人去查了，看你这么急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。 这位爷的事儿可不能耽误呀，谁知道匆匆赶来竟然只是高中生之间的纠葛。程木坐在一边心里疯狂点头，可不是吗，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事儿，非把江回也弄过来，这得耽误多少事儿啊。搁古代他们家俊爷妥妥一个昏君。陆兆颖摸摸自己的耳钉，偏头道： 江小叔，人还没来， 急什么？ 江回这会儿倒也好奇了，究竟是哪个小姑娘能让这两人这么急。窗外能够看到两个人影过来，江回拿起茶杯淡定地开口： 看，这不来了吗？ 说完目光倒不转移，陈俊表情挺寡淡的，一双桃花眼半眯着，双手环胸，懒懒散散地靠在门框，身影修长。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眼帘，程俊下意识地站直，目光落在他身上。小姑娘跟在警务员后面，微微低着头，慢慢走过来。校服外套挺宽松的，披在她身上显得她越发的清瘦单薄。敞开外套，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，有血迹。程俊五感灵敏，人都还没有来就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味。程俊斜靠在门边，定定地看了他几秒，表情挺冷漠的。 右手。 秦冉一抬眼就看到程俊站在门边看着他，他抿唇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慢吞吞地抽出兜里的手。来往这么多人，好像没有什么人发现他手的问题。 陆兆颖看到秦冉好好的来了，微微放心。可下一秒，他看到秦冉的手指从兜里拿出来。小姑娘的手细白，指甲都修剪得干净莹润。陆兆颖不止一次跟陈俊说过，那是一双钢琴家的手。此时，这只手沾了猩红的血，有干涸的，也有还在往下滴的。陈俊垂眸，低头，用手轻轻掰开他的手指，里面两道伤口横穿手心，刀口很窄，不知道过了多久了，还是有血不断地渗出来。陈俊是医生，又怎么能不知道这伤口是有多深？他沉沉地看了那手一会儿，眼底光影浮沉。 陈木，把车开过来。 那伤口看着真是狰狞。陈木看了一眼，那张木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就是唇不经意地抿了抿。沉默着去开车。陆兆颖回过神来，他盯着这触目惊心的伤口看，倏然站起。 怎么回事？ 江回本来就陪着两人走一趟的，眼下看程俊那表情，说来这么多年他还真的没有怎么见过程俊发这么大火，眼下让他都忍不住侧目了。他不由得坐直身体，偏头看了眼站在一边的局长，茶杯磕在桌子上，发出咣当一声响。局长刚回家，屁股下的凳子还没有坐热，就被警务员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江厅长来他们局里巡查了。他不认识程俊和陆兆颖，但却认识江回。见江回对程俊这么客气，眼下又摔了茶杯，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。他立马偏头问警务员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动私刑了。警务员把带来的口供递给江回，又把了解到的复述一遍。休息室很安静，除了他的声音，没有其他人开口。警务员说着说着，声音越来越小。程木去取车了，还没回来。陆兆颖在京城横行霸道惯了，秦冉被他划到了自己圈子里。一声轻笑，警务员心里一阵疙瘩。他小心翼翼地抬头， 私了公了都给他们来一遍。 陆兆颖随手扯了下衣领，耳钉都泛着一层冷光，走到门外，偏头朝警务员抬了抬下巴。 他们人在哪儿呢？ 四九城都从来没有人敢在程公子面前说这句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